大家好，我是杨健卿。咁咧就今日我哋开始一个新嘅环节，叫线上谈。咁咧就唔定期嘅，我会请下一啲即系朋友啊、嘉宾啊嚟喺线上同大家谈。线上亦都有个意思，就系而家我哋话言论好多红线，咁咧就我哋就喺条线上边，同上线上边吓，大家即系倾下唔同嘅话题。咁啊，今日请到啊成大学者叶建文教授。咁咧就政治學者，亦都係好多時啲評論一啲議題噶啦。咁多謝你哋先啦。咁咧就近排好多講咗好多啊，所謂嚇，我要括住啊，因為有啲行家提我話應該括住佢，就係因為完善選舉制度嚇。咁啊，因為究竟係咪完善選舉制度，定係話完咗呢個選舉制度咧，都可以有啲好唔同嘅說法。嗱，我自己記得咧，其實即係。建制即係提出話要改呢個選特首啊，封嗰個嚟啦嚇，即係改埋呢個立法會選舉咧，都應該係建制先。咁似乎諗翻轉頭咧，初初都冇好似而家我哋即係見到嗰、那個、可能嗰個轉變嚇，而家都未知最後點啦嚇。咁即係所謂咁辣，你自己個觀察係點樣？係咪都即係如果而家睇翻轉頭，係一段好短嘅時間嘅啫。其實嗰個都會有啲係比想象中嚇、可以想象中係更加之難。 我頭先你講話究竟係叫完善選舉制度定即係人所講完結選舉制度咧？即係我其實自己一路都用一個講法，而家極其量係完善一個立法會產生嘅制度。因为在我眼中即似乎个选举因素已经是纯粹装饰的了、实际的用意似乎就是将尽可能将民意排拒在整个战争办法里面、即这个是我怎样理解今次一连串 的举动、我想近一年的发展是一日比一日令我们心寒，即我想我们没有预期过个、治港政策那个的程度咧，即係嗰個惡劣嘅程度咧，係走到今日咁一步。雖然我哋覺得反送中之後，中央變有所動作、有所調整，係咪去到今日呢一步咧？我諗我一年前我都冇預見過係咁。咁所以頭先你講話係咪有冇想象過咧？坦白講，我冇去。我覺得係會有反彈，但係唔會去到呢個咁嘅程度。而喺嗰、那個整個。而家我哋暫時聽到嘅消息話點樣改咧，當然係亦都超乎咗我哋嗰個想像啦。因為雖然話呢、這個其實都你都話可以話唔係就係北京嘅，其實就算回歸之前，當權者當呢個選情對佢不利嘅時候，佢都會嘗試做一啲改動，去改變啲規則，希望佢有效。譬如話以往我哋係商議直商票嘅。在港英之前曾經有改動過的、去到後來所謂的比例代表制其實都是希望、令到、泛民呢不可以有一個、奪取立法會控制權的機會的、但是沒有想過去到今天這樣的看到的程度，就是甚至連參選資格、構成裡面呢都要確保、萬無一失、令到所謂反對派的存在或者生存空間發展意義是減到最低最低，我諗這個程度我哋真係冇諗過 嘅。除咗話即係完善嚇，即係雖然我相信即係用顛覆，其實真係顛覆咗好多人嘅一啲嘅常識，一啲用字啦。就算包括話即係你首先提到啦，其實呢個係咪仲一個選舉？又或者係咪一個民主？因為佢都係咁講啊，話呢個係具香港特色嘅新民主選舉咁樣嚇。係咪另外又會講好話啊？香港唔搞嗰啲咩西方民主啊？大教授啊，劉兆佳亦都係咁講。而家我哋其實係咪真係睇到其實我哋一路理解嘅一啲選舉民主，而家其實係真沒走水，或者係所謂即係由頭嚟過，係成套好唔同嘅民主啊觀念。選舉亦都要括住啦。 我諗無論你係話講西方制度又好，各樣都好，即係我諗選舉你始終要包含一啲基本元素嘅，這個就係平等同埋公開。當然你可以程度有所唔同，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建議咧，無論點嚟講，都較之我哋現有嘅選舉辦法係 向後倒退嘛。即係我諗你無論咩西方東方標準，客觀一個比較，2016年嘅選舉制度同我哋將來見到嘅，都係優勝過未來嗰一套。咁呢個無論點你都要承認。咁所以而更加重要就係喺新嘅制度裏面，我哋見到嗰、那個、那個篩選係多咗好多重啊嘛。而由民意可以影響直接影響到那個議席的比例呢，是如果根據現在坊間傳出來的說法，就是 大被削弱。所以無論從一個尊重民意的角度，從一個平等角度、開放角度，都是差了的時候，你怎樣可以不承認是一個倒退呢？即無論你用什麼標準，即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情況。而第二個 我其實都很懷疑北京的人在想什麼呢，即究竟他明不明白香港過去一段選舉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呢？譬如我覺得最好笑的地方就是他說，我取消比例代表制，就可能去篩減了一些他不喜歡的人的參選機會、勝出的機會。但其實你看回我上一次選舉2016年的選舉，在很多個選區裏面其實比例代表制是救了他們。 何君堯應該是 在他一區爆尾， 我又想起何君堯、 容海恩都是尾二、所以 你見到其實不是未必是救緊、你不喜歡那些人去入局，而其實你調翻轉睇翻咧，所有好多佢認為大逆不道啊，唔應該存在嘅人咧，其實佢已經唔係最尾嗰、那個，係嘛？你見到我哋好多所謂本土派各樣咧，2016嘅選舉喺補選裏邊咧，其實佢攞嘅票數咧係名列前茅，咁所以你用取消比例代表制究竟是想達至什麼效果呢？其實 我都不知道。現在重要就是比例代表制是你們自己想出來的嘛、原本的構思就是限制民主嘛、現在即是究竟，所以我想他們得到什麼資訊是、給他們什麼分析他呢？當年有份設計的那些人有沒有跟他講回那個邏輯，抑或純粹是、現在上面 拍板說打壓了、想了一些這樣的其實不好講得通的方法，他們都不敢講一句話，其實不是這樣的事實。即 我覺得最可悲的就是很多當年有份參與這個政制設計的國師級的人馬，我不覺得他真的能夠秉住自己的專業知識去跟他分析那個利弊，即使是從一個控制角度來講，其實都不是好講得通。 他整個即所謂完善選舉制度，現在看回即昨天應該大公報都、有段權威人士的講法，即係成個問題，佢哋睇到咧就係話呢幾年一啲港獨嘅一啲本土激進分子咧，透過選舉入咗議會，然後咧就係、干預你嗰個施政。我相信包括就係話你準備去否決財政預算案啦，咁咧然後又勾結外國勢力，咁咧就顛覆國家安全，咁咧就影響香港嘅繁榮穩定啦。咁咧所以咧又就要改大即係成個制度啦。但我即係我諗我哋即係好多跟大陸一路都，起碼我自己一路都有個問號，就係話上邊係咪真心相信即係呢個即係佢自己編出嚟嘅呢一個咁樣嘅景象咧？即係一啲港即係所謂港獨本土分子，佢話可以即係咁多步之後咧，就可以即係玩完你香港啦，攬炒你香港啦，所以啊，而家要做個大手術啊！是真的相信即是这些，定是说最终可能出了来的就是不是他们想见到的，就改了游戏规则。 其实我想他们如果客观分析的话，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已披露的资讯，即是他经常说有一个国际大阴谋、香港有些西方邪恶势力的代言人、收钱做事去联络、各方面的团体去、全方位地去進行顛覆活動都好咧，我哋睇所有嘅而家已有嘅國安法嘅控訴嘅案情啊各樣，其實我哋任何證據都睇唔到，係嘛？即係有啲好荒謬嘅所謂證據，就話有某啲人去 follow 某啲人嘅網頁，都視為一個勾結外國勢力嘅。而呢樣嘢其實講咗好多年嘅嘛，係咪有個咁嘅集團？由梁振英時期已經開始講。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拿不到出来给去说服公众说、证据确凿的，他真的怎样转移的钱呢？所以我想、他们都如果他们客观地去想，可能其实都见不到这样的情况。但我经常觉得 他是不是真的担心香港会成为一个反共基地呢？ 我觉得他们都会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有信心的。你怎样可以动摇到共产党呢？不过我成日觉得他是调戏不顺。从他的角度来讲，中央你其实见到现在都是这样讲，即几十年来给你这么好的恩惠。我们在回归以后给你的好日子远胜于九七回归前港英治下的殖民地时期。即我想他成日觉得为什么你们还不感恩图报，为什么你们还跟西方去眉来眼去不停拉这个即中央的后腿呢？即我觉得反而从一个义气的角度，要给一个惩戒香港人多过就说真的相信他自己刚才所说的一条龙的西方邪恶势力在香港植根的一 个逻辑。 国家安全呢就都几清楚是即习近平下，因为应该是他第二任啦，可以咁讲吓，应该第五年即系比较开始讲好多啲国家安全咁啊，然后即系基本上即系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能源等等等等等都已经跌咗落国家安全，咁然后又见到即系中美关系嗰度吓，即系出现咗比较大嘅一个恶化吓，几大程度其实即系中央睇香港系比即系佢点样睇即系同美国关系咧，以至于同西方关系，甚至觉得比围堵啊嗰、那个系会影响咗佢点样睇香港嘅啫。 我谂呢、這个所谓被围堵嘅心态系好重要嘅，即系你见到其实近年系喺中国嘅内外嘅政策里边都有一个好主旋律嚟嘅，就系话。中国崛起刺激到西方，他们用各种方法去对付中国，而香港就被利用。但我想这个正如你所说并不是真的单纯对香港的看法，而 你见到他在对内对外 的策略里面，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理据。而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对习近平本人去行使权力的时候都可以用一个所谓民族主义的其次咧，佢將好多嘅政策去合理化咗佢。咁所以我諗呢個，正如你所講咧，係整個佢自己理解中國在世界位置裏面嘅延伸嚟嘅。咁呢個當然亦都同中國即係近年嘅政策有關係啦。特別係即係我諗習近平同以往即係鄧小平江澤民年代強調低調嘅外交政策好唔同，係嘛？即係鄧小平其實叫大家即係韜光養晦，唔好出頭。但係即係我諗習近平嘅作風似乎有少少唔同啦嘛。即係講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以至到所謂講到即係中國嘅發展，可能對於即係除咗有利於中國，亦都可能係對人類所謂命運共同體。即係佢冇話要輸出中國模式，咁但係其實佢都似乎暗示就係中國嘅經驗可以係影響到全世界。咁呢個當然就會引起咗一啲嘅外界嘅反彈。咁所以我諗呢個一連串因素加上嚟，就即係我諗形成咗一個圍剿嘅心態。而呢個亦都成為一個對佢進一步鞏固自己權力嘅其實一個基礎嚟。咁香港你可以話喺一連串互動裏面就會受到牽連啦。喺呢種咁嘅即係我哋領導點樣睇佢哋本身位置嘅時候。 嗱，而家我哋見到即係西方就已經改變咗，即係基本上都會覺得中國係個威脅啦。實際上佢都會見到製造業又好，或者甚至嗰啲一帶一路啊、金錢外嘅，其實就基本上都係金錢外交嘅話。咁改變咗對中國防範大咗，甚至覺得威脅，中國亦都係硬翻嚇，即係而家嗰啲嚇所謂反制啊各樣嘢咧，就都相當之硬正。咁樣落去呢個因素其實。睇唔睇到短期會變？如果冇嘅話，其實即係對香港其實都會係會仲困難，會唔會？ 呢、這個我諗要觀察多一段時間。咁主要睇即係美國即係新政府上台。我諗究竟係咩新嘅改變咧？似乎係未見到。同埋即係我諗美國而家可能首要都係即係抗疫嘅主要係為先，而同。同歐盟嘅關係啊，其他國家嘅關係，可能究竟係咪需要重新大幅去調整對中國嘅政策咧？我諗佢仲係處理當中。但係即係 我想从一个姿态上面呢，视中国为一个比较负面的看中国呢，我想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忘记，即我想西方国家都好呢，实际利益的考虑是都是重要的。即你看欧盟把口好硬啦，但是都签了一个对华投资的协议，其实即那里依然保留好实质的经济关系。所以我想很关键就是看回拜登当他站稳阵脚的时候，疫情受控的时候，他开始去处理和世界各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怎样去做呢，我们先见到一个比较清楚 的端倪，究竟美国以什么态度去处理中国和相关的香港问题呢，是一个所谓务实的，或是原则性比较强呢，我想现在还未很清楚去看到那个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他暂时就以不变应万变，意思就是特朗普落台之前做的这段动作，他不会即时去修改住，但是表示他永远做下去呢，我想这个都是要一段时间去看。 整个即选举大手术游戏规则基本上相当大的变动，即我想整个香港的政治的所谓版图即都小个派，可能除了个民主派之外，可能建制啲，但系即系好明显，民主派嗰个冲击一定都会系最大，甚至系即系民主政党嘅，即系做冇话咧，或者政党如果选举已经系可能已经变咗唔系选举，或者个议席系相当即系少量嘅话吓。咁然后调返转就係话即係仲值唔值得去投票呢咁样。点样睇个局面，即係话对即係整个民主阵营，包括即係支持者嗰度，即係喺啲问题嗰度会唔会又嚟一轮即係相当分裂嘅一啲嘅讨论。 我諗而家即係所谓反对力量或者公民社会，而家都不是讲那个下一步策略的问题，现在真的讲生存的问题。即你都有看新闻，譬如民主党其实现在都要卖资产去生存，因为太多法律的诉讼。而参政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即无论点，譬如你真的愿意去参选又过到关入到閘都好，你找些什么人去参选呢？即虽然成日都话国安法啊各样冇追溯力嘅，但系你见到现实执行上边，其实可能追究翻你以前讲嗰啲乜嘢。咁有啲咩人又有知名度，又从来冇讲过一啲喺今日嘅标准里边中央唔接受嘅嘢咧？其实你都唔知谂到有啲咩人。咁所以我谂嗰个选举系好困难，好困难嘅。虽然我个人嚟讲系觉得应该要。有一爭就爭啦，因為至少喺個選舉過程裏邊，喺個參選過程裏邊，你可能俾有一個機會面向全港批評呢個制度，講自己意見嘅。咁但係我諗係好困難，爭論一定會有嘅啦。即係我諗去到而家仲敢批評時政嘅人咧，無論喺網上又好，喺現實世界又好咧，我諗都有一啲意見。比较强的人，他一定会是比较黑白分明去看这个世界。那的时候他可能都依然会对参选有很大的意见。所以我想这个是另一 个冲击面。但是我想现在当然我们讲这个问题都是假设问题，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几时有选。如果根据林郑的讲法呢，似乎暗示就是九月你都不用想了。即今年九月你都不用想了，究竟是不是下年九月呢，就要看看能不能真完成二十几条的相关立法。但是这个究竟要搞多久呢，即政府才知道。似乎我想他差不多潜台词就是说如果北京觉得自己的实力准备好了，那就算了。但我想这个所谓过渡安排即是适应期呢，我想不是只是讲他们建制力量亲中力量准备好这个选举未。我想他还希望就是不停有这些完善调整的信息或者举动出现的时候，他都希望香港市民适应了这个过程。适应的意思就是你要明白，即是这个选举其实是鸡肋来的了，你选人好不选人好都是我们控制。那我想他可能觉得即是当香港市民已经 對整個選舉冇興趣，或者對泛民冇期望嘅時候，咁就投票率好低嘅時候，對佢嚟講更加安全。即係我諗對而家嘅情況，似乎會有一個以年計嘅日子嚟計算啦，我哋先會出現下一次立法會選舉咯。我最擔心嘅係。 嗱，建制就講話你民主派仲有得玩嘅，不過就忠誠反對派。有冇即係所謂即係忠誠反對派？現實上嚇，即係佢可以容納到，其實係反對派應該咁講嚇。你忠誠，我諗佢當然佢希望你忠誠啦，但可能佢最終咧，其實就唔想你反對。咁你變咗你如果係一啲政黨啊，甚至其實係公民社會啊，即係如果有啲嘢對提一啲唔同嘅意見嘅話，都可能會根本就喺個制度度容納唔到，甚至社會上都容納唔到嘅話，咁你仲有冇得玩啊？所謂嚇。 忠誠反對派即係呢個概念，即係英文 loyal opposition 咧，就係講即係從西方嘅經驗吸納過嚟，譬如英國嘅制度。但係呢個好重要嘅前提，我哋向邊個忠誠啊？即係你譬如你講英國嘅例子，我哋所謂嘅呢個忠誠，佢哋係講緊對憲法忠誠，對呢個制度嘅忠誠。我哋好清楚，我哋係擁抱緊一啲咩嘅價值，咩嘅標準喺呢個唔顛覆、唔挑戰呢個咁嘅好清楚嘅框架之下，我哋去憑住我嘅良心去講對個制度有利嘅説話，呢個就所謂忠誠反對派嘅概念。但個問題，而家我哋就算想話啊，我而家好忠誠，究竟向緊一個乜嘢標準忠誠咧？就當然你可以話啊，向一國兩制、中央領導，但係而家似乎現實執行上邊並唔係講緊呢樣嘢啊嘛，而係一個好虛無縹緲嘅，你唔知講咗邊句説話，十幾年前做咗啲乜嘢，你都可以被打為係唔忠誠嘅時候。即係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是，你即使想忠誠咧，你都唔知點樣去忠誠。唯一可以符合呢個標準嘅就係話嗱，你佢講乜就講乜啦。即係咁嘅意思，咁嘅時候你點樣可以作為到反對派咧？即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根本上我哋冇可能做到一個忠誠反對派，因為我哋都唔知道個標準係啲乜嘢，每日在變，每個人講咗在變，而呢個唔係以一個法律語言條文去話俾我哋聽邊啲係紅線。而家呢條紅線係每日好似股票市場咁，某個人出嚟講咗就係噶啦。任何嘅方式中央表達咗就要遵守嘅時候，咁呢個唔係香港人長期以嚟運作嘅方式，我哋亦都唔知點樣去配合呢種咁嘅制度。 早兩日咧，林鄭咧都幾有趣嘅説法，就話而家你唔好即係將個社會就係民主、泛民或者民主同建制啊咁樣嚇，咁啊應該唔應該有啲咩界線噶啦嚇？咁落去香港會係一個咩嘅狀況咧？過去我哋都仲有話啊，會唔會有中間力量啊咁樣嚇？即係而家落去咁嘅話香港的社會落去而家甚至話嗰啲建制都係支持民主嘅咁樣嚇，即係啲嘢好似好已經係相當之混沌咁樣嚇。個社會嗰、那個政治版圖又好，政治光譜又好，會點樣嘅？會點樣變化咧？其實 我相信依然會惡化一段時間，我哋先見到嗰個。止血點，因為我諗呢、這個整個政治生態嘅改變同埋中央立場嗰個嘅強硬速度嘅改變之快咧，我諗冇人會想象過，冇人知會點樣適應呢、這個，包括係我哋嘅特區政府、我哋嘅公務員或者建制力量。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預期可能會越嚟越硬嘅時候咧，而忠誠是唯一標準的話，你見到現在就正正重複了可能是國內政治最黑暗的時期，那種所謂零左勿右、層層加碼 的狀態。當大家都不知道上面究竟想怎樣或者想搞到什麼程度的時候，明哲保身就是、他叫我罰一個我就罰夠五個，他叫我將這個人整到他整他三年、整夠五年最穩陣。現在很不幸就是這個就是正在出現緊，而在每一個領域都出現緊。最慘就是不是講政府的制度，而是即係我諗任何機構都開始去估，任何管理層都係諗住安全至上去做多一步的時候咧， 这个是其实令我们、最沮丧的地方，即我们没有想过，当然北京的反弹我们会预计是来的，没有想过这么大，而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没有想过香港内部是腐化得这么快。 嗯、 我们以为、以往我们很多程序很多的价值我们、惯常的做法应该没那么易 去崩溃，但是现在你似乎见到一层一层去估一层一层去加码的时候呢，我们的腐化程度 是很大的，就是传媒你会见到首先、公营机构，但 是就算我自己身处的大学各样这种这样的新的潜规则其实都一层一层涌现的时候，其实整体上面令到我们既有的制度很迅速地崩溃了，这个很不幸是我们见到的局面。那这个 就何时会停呢，就好视乎、中央去到某一个位置觉得、都够了，即其实这个很吊诡，即 讲了话会不要太过分，竟然来自一个我们认为左王的邵善波，你不要 overkill。 现在的问题就是似乎真的 overkill 即香港的各种命脉。